木了木了， 铁枪一 铁枪干嘛木 木 木 木 啊， 都木了。 哪儿的木哪儿的 木，你只是打开不木。 刚你倒说准了啊， 准了木啊 啊，木 木 啊，嗯， 木狼甘在美英雄。 嗯， 二句散步来到凤翼亭。 嗯，三句 抬头看见貂蝉女。 四句 吕布画戟刺奸雄。 哦，嗯，行。 你古人是谁？ 古人貂蝉。 我这吕布。 呀呀呀！哎，又要便宜啊？ 要便宜了 啊？ 便宜了。嗯，船上烟囱你赶上了。 哎，听我这四个字， 我听听吧。 眉目传情， 我是心神不定。 你怎么心神不定啊？ 您那眉目传情，我还不心神不定？ 哦，这怨我， 怨你本来嘛。 这回啊，还要难为你了。 还要难为我？ 咱们说这水字， 水水， 不说四句了， 多少了？ 一人说一句， 嚯， 一句之中要有一个古人， 嚯，这难了这个。 两个人还得要一朝一代的， 可以， 顶针续麻，咱们就那么找。 您行 行吧， 行， 听我的， 你说 水啊， 水 水。水漫蓝桥蓝瑞莲。 嗯， 古人是蓝瑞莲。 我是莲花池旁魏景元。 魏景元 蓝瑞莲。 哎呦哈，这是一对情人呐。啊， 脸不错。 哦，来行，你听着。 哎， 元哪？ 元 元门舅夫穆桂英。 我是英勇宗宝到帐前。 呀哈，前世姻缘白娘子。 我是紫都之貌是许仙。 呵，好嘛。仙传武艺刘金定。 我是定披夫牌俊宝男。 嗯， 高俊宝刘金定。 男子没有樊梨花勇。 看见我，我是勇冠三军薛丁山。 呀呵， 练口子。 山前学艺装饰女， 女与罗成配姻缘。 呵，他真找的啊。 嘿嘿嘿， 缘尽银河织女渡， 渡走牛郎上九天。 啊，又追天上去了啊。天生潘金莲多好看，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什么名啊？嗯，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去找我万喜良未回还。 嗯，还有婆媳楼上坐， 我是坐楼杀妻的宋老三。 山堂会审玉堂春，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嗯，南柯惊醒林黛玉， 玉腕搭在宝玉肩。 谁帮你那儿搭的？ 肩 配金甲花木兰。行了， 怎么行了？ 花木兰， 嗯， 大姑娘， 大姑娘 没结婚， 没结婚。 这回看你怎么办。 这没大啊。没结婚是吧？ 啊，对。 我去吧。 你 没结婚，我去吧。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接着还得给说字儿。兰 兰呢？ 啊，花木兰。兰 兰花池旁魏景元。 辕门舅父穆桂英， 英勇宗宝到帐前， 前世姻缘伯娘子， 紫都之貌是许仙。 哎，你怎么又红这儿啊？ 我把帽子忘这儿了。 没听说过呀，像话吗？ 怎么了？ 他愣难不住你。 哎，难不住你。来吧，来吧，来吧， 咱说这火字 火。 咱们这回啊说四句， 四句 要顶针续麻。 嚯，哦，这难了。 其中要有一段故事。 还有故事啊？ 哎，对。嗯，最后还有四个小字儿。 好好， 都得要字头咬字尾啊。 可以可以可以， 听着啊。 你先说。 火 火 火指为心坟， 坟 坟前一家人，人人人谁像我，我父早归阴。 哦， 知道这内容吗？ 小寡妇， 小寡妇上坟， 小寡妇上坟。 哎，活呀你！啊、 想词儿啊，你别忙 啊！啊，活 活呀！ 啊， 活了这回。 哎，活， 火化只会散。 嗯， 散散不青年汉， 汉 汉子未结婚，婚姻把谁怨？ 嗯，你抵的是怨 怨。 我这个呢是阴 阴，你这是 四啊小字啊， 我听听你的， 姻缘有份， 愿你嫁我。 等等等等，不干了，我嫁给你干什么呀？ 怎么样，跑不了？ 要便宜没别的， 便宜你来吧。 好嘞， 还有吗？ 这回咱们就说最后一个字， 哪个字啊？ 土字。 土行， 还是照着刚才那么样来说，顶针续麻，一人四句， 可以。 听着啊， 我听你头一句是这个 土生奇花兰外香， 二一句 香去斜卧象牙床， 三一句呢 床上长把情郎想， 四一句 想到三更伴才郎。 好 啊， 我的啊， 哎，听你的土， 我啊，土山游玩准回归， 归 来轻轻入罗围， 围 帐以内把仙妻叫，叫上牙床把灯吹。 你底子是吹，我这是狼。 哎， 听我这四个小字， 你四小字是 狼来睡觉， 吹灯看报。 以上您听到的是五行诗，这段相声是由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说的。下面呢，请您欣赏一个单弦的幽默小段《碧雨亭》。这是前几年我们北京文艺广播邀请单弦名家张韵华女士参加上海戏曲广播主办的全国曲艺大会当中的一段实况录音，伴奏马晓翔，请您欣赏张韵华的演唱。 说不好听，我

坐那儿有那么几句做丑事， 怎么呢？ 君不君来，臣不我臣，杀害忠良，到日今早下冲庭官一顶，要夺大明，贫贫困，老冯 报名 隐孙，大明家亲微臣，我是藩与家境荒野，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家境荒野有节骨之尊，难道说我是藩就没有皇帝之位？眼下大事同平，小事由儿去办。 多大派头， 他正好禀事。哼，启禀太师爷，邹应龙求见。邹应龙，他与老夫事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言说有好心当先呐。好心当先，殿下铁骨深堂，咚咚咚，撤小座入大座， 坐这后边， 往座后一坐。殿下稍时邹应龙到来，叫他东直门大姑，西直门是你，保我们来入寺。 大邹应龙请到，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直门大公，西直门使礼，保门而入啊。 这会儿上了邹应龙， 这会儿应当上邹应龙。 是啊， 邹应龙上不来了。 为什么呀？ 在后台跟那个香官打起来了。 因为什么打起来了？ 嗨，他给他办戏的时候啊，给他这个纱帽勒紧了， 紧一点。 他跟他讲理，我说你怎么给我办个戏？ 怎么了？ 你肉勒这么紧，我来台上我要晕了怎么办呢？你干嘛勒这么紧呢？你干嘛吃的呀？什么？我勒紧了。这脑袋是你的，是我的呀？废话，我的脑袋对呀，在你脖子上长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勒松了，你欠了，我怎么办呢？ 要掉了多难看呢？ 赖你呀，赖我呀？你还甭废话。两个人越说越呛，就要打起来。管事的呢在后面那坐着呢， 得盯着呀， 他不能看着打起来呀。 当然了， 也到场了。 是啊。 哎，我说你们两人找什么乱呢？啊，应龙上场。应龙上场是让邹应龙上场。 对呀、 后边这个戏是群英会。 是啊， 折了办齐了， 也培养情绪呢。 去曹那主呢也办好了戏了。往里一坐，培养情绪。去曹那主是一位老先生。 哪位啊？ 姓程，叫程宇农。 哦，不错，听说过这位 老先生。坐在椅子那儿培养情绪 啊。 他那一说应龙上场，这位老先生耳音背。 哦，背的 听差了。 他听着 听的是永龙上场， 得误会了。 他不叫程永龙吗？ 啊， 哦，叫我上场。哎呦，得亏我听见了，又听不见这还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 那赶紧上场吧。到了上场门，叫起板来了。 那别让他出去啊。 那不行啊，拽不回来了。 好， 他一叫板，那场面那大家伙呀。 当然了， 大五老很奇怪呀。 奇怪什么呀？ 哎，不对呀，每天这出戏到这点地方是快家伙呀， 他紧急风嘛， 这怎么叫慢的呀？ 是 叫慢的没办法，就得打慢的呀。 怎么叫怎么给人打？ 结果我一想呢，曹操出来了。曹操一出来，大不老就愣了。 那也不愣了。 听说他干嘛来了呢？ 就是 我打了20多年戏，我还没打过这个戏呢。 谁也没打过。 曹子出来呢，往前走。 嗯， 他没看见严嵩在台上。 台上有人会看不见？ 看不见。 怎么？ 他眼睛得往头里看。 哎， 他不能来台上的学嘛。 那扫台是毛病。 跟着家伙点走。 嗯， 到那儿有几句唱。 唱的是什么？ 万一林琼江。寻寻难大罪，正月里四小弟的紧着双眉扫下了推出我台去上二门，挖进来补一句腿儿， 你唱 杀孙权灭刘备心意不随， 对， 到这一透袖， 往这儿透袖， 掸那椅子， 怕有土， 不是怕有土，看有没有椅子， 嗯， 那不能用坐， 能坐， 没搁椅子，摔个屁股墩那多难看 呢，那多寒碜呢， 大摔曹操， 对， 他这么一掸那椅子，一看没有， 嗯， 小座撤了， 是啊，大座这坐着呢， 严嵩那坐着呢， 啊， 他一瞅这没有椅子，心里不痛快。男人那个剪场的， 嗯， 怎么我上连把椅子都不搁呀？像话吗？ 那能搁椅子吗？ 他回头要叫那剪场的， 嗯， 一回头呢，看见严嵩了， 这才看见。 严嵩也挺纳闷啊， 嗯， 心里说这怎么回事啊？他上来干嘛呀？ 曹操干嘛出来了？ 台下观众也奇怪呀。 当然了。 哎，二哥，这是嘛戏呢？ 没听过。 刚才那走龙那模样，这回这走龙怎么这模样呢？ 这是走龙啊， 冯丹，你不懂，这不是走龙。 不是走龙谁呀？ 我看你模样长得跟严嵩差不多少， 就那模样。 对，这严嵩他们哥们儿们 都配不上， 就是啊。哼，曹子回头一瞧，跟严嵩长得胖脸儿， 嗯， 还想中。这才明白我是冒场了， 这才明白， 这才知道啊！ 下去吧， 下去哪行啊？到时候冒场就回来吧，下去 啊！ 台里非得来个道好不可。 那怎么着？ 所以说舞台经验丰富就在这里。 那你说怎么着？ 老先生 不下去， 不下去， 不下去怎么着？ 知道自己有错，不能卖错，错在本人身上。 这搁谁身上？ 让对方要负一部分责任， 个人要负一半。 对的， 人分不着啊。 正宗骑士 啊， 往台下唱出来。 他说什么呢？ 拿手一指严嵩，二十户人，大胆站起老夫我的座位 啊！人家站他的座儿。 严嵩心里说：“我倒站你的座儿呢，这根本是我的座儿啊！ 谁让你这么早来的呢？ 你这会儿出来干嘛来呢？” 就说呢， 他还没答复他呢。 嗯。 曹子说了一句术语， 术语说什么？ 哎，尊锅，尊锅， 嗯， 尊锅呀， 什么尊锅呀？ 尊锅就让他跟着一块唱， 趟着唱， 趟着说。 嗯， 严嵩一想，这锅我钻的嘛，这个 就是啊， 他不是一个朝代呀、 啊，没法唱。 那你问我，我就答复你吧。 哎， 告诉你我是谁。 他说什么？ 大明太师严嵩。而口出狂言，你是何人？ 他是人， 放下何曹， 还耍背头的。 严嵩啊，离座了。原来是曹丞相到了，是认了。 本来不认识吗？ 他怎么能认识他呀？严嵩，看哪座？ 看座。 严霞说：“我搬得着座呢，俩 伺候不着的， 买了个八字，两个人往那一坐， 嗯， 坐在那不行啊， 还是愣着呀。 你还得装锅呀，你 有什么词儿呢？ 没词儿啊， 就是啊。 哎，这地方严嵩高， 怎么？ 他们有一道死词儿， 哦，俗套， 那叫客套。 嗯， 不知曹丞相驾到，我与陈元英当面是惹罪。” 他不知道他来呀。 他哪知道他来呀？曹队长，我也得客气客气呀。 曹队说什么呢？ 岂敢，曹某来得鲁莽，这倒是良心话。是鲁莽啊！哎，他冒着场来的还不鲁莽吗？ 对呀、 啊。曹某来得鲁莽，他是海汉。 嗯， 又完了。 那还怎么着？ 又没词了。 就是啊。 严嵩一想，还得往下钻呢。 坑吧。 啊，曹丞相，我有一言之口，从你不从，莫要烦恼。 嗯， 曹丞相要问我什么呀？ 对啊， 你可别胡问呐。 是啊， 胡问我没词儿啊。有话请讲当面，我有心与丞相结拜金兰之好。 啊， 这拜什么？这马兄弟， 我都没听说过。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曹丞相，我没词儿啊。 啊， 顺说下吧。 哦， 就依太师， 我拜了。 殿下，相安伺候。相安伺候。 嗯， 拿过一香炉，俩蜡签磕头。 哎， 磕完头之后要分大小。 对， 你说应当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应当曹的是哥哥。 怎么？ 他是汉朝的，这是明朝的，差好几百年呢。 那不行， 不行。 这会儿严嵩就是哥哥。 为什么严嵩是哥哥呢？ 他戴着胡子不一样。 是啊， 严嵩戴的是伞。 嗯， 曹是戴的是黑胡子。 这严嵩大。 哎，严嵩就得大。 这会儿分胡子了。 戴完了兄弟，又往这一坐，还是没词儿， 还是愣着。 严嵩说：“殿下，酒饮白饮呀， 还要喝点， 要喝点。 嗯， 斟了两杯酒，严嵩一端这个杯，行弟行行， 怎么着？叫起来了， 叫起来了。 哦，这还要唱？ 大姑老爷想，这可真新鲜啊！ 哎， 还没听说过这个严嵩跟曹彪唱什么词儿啊？那狐狸也纳闷啊。”真我还真没拉过这戏，听他们唱的是什么，唱什么就拉什么吧。 对， 唱了几句二黄原版。太师府白酒饮，开怀畅饮，转身寒藤向下听发了命，你咋也喊得长，为啥无相，我那君一品带领着千元将多万雄我兵那东吴，不惜事不我宗一言论，就让是汉献帝惧怕你散了分， 他这有词儿， 夸奖了。 我不是曹子要唱， 曹子也得唱两段啊。 曹子怎么唱的？ 他也是也修得了，夸奖国神，你乃是大明朝飞的那些人，大明的朝江山有我你一分，全朝中文武多你为了尊夸奖了。 还往下唱啊， 后台可乱了呢。 那还不乱， 后台那管事差点把那个心蹦出来呀、啊！ 急的， 心说别唱了，大爷，再唱多少换一站呢？这个 就是啊， 怎么会让曹子出去了？哦，这事儿完全在曾文龙身上。 哎， 你要不给相国捣乱，曹子能出去吗？ 你要不唱呢？ 这么办，你上去，你把曹子换下来。废话，我上去，我跟曹子说什么呀？我那怎么办呢？哎。蒋干，蒋干，蒋干， 蒋干 是蒋干那主也办好戏了， 我军会里的。 哎，蒋干，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你唱那出戏。废话，我哪能上去啊？那丞相，我跟他说不上话呀，我 我不能上去，那怎么办呢？ 不麻烦呢？ 这回到一退票，谁的那个包啊？ 就是啊， 没词儿啊，正在这着急呢 啊。 焦赞过来了，焦赞不跟朋友那聊天呢？ 哎，他没卸妆呢。 你听这边挺乱，我说你们怎么意思？乱什么你们？乱什么？你不知道啊？好吗？你听听台上， 嗯， 严嵩跟曹哥那唱上了，又喝酒又拜把子地，你们怎么搞的呀？这是怎么搞的？不就这么回事吗？他没留神就钻上去了，这没法解这围呀，谁解这围？焦赞一场没关系，我上去啊！你这不成心搞乱吗？你上去，你上去不更乱了吗？ 这更热闹了。 那没办法呀，你上去说什么？ 我有主意。 嗯， 上去我打， 打 上去开打，打下就算完了。废话，你打你得有理由啊！ 你怎么打人家？ 你用什么打人家？为什么呀？他不是、 啊， 我让那个杨派方部揍了一顿吗？说、 啊、 我这火没地撒去，知道吗？ 打他们出去， 找严嵩讲理。 嗯， 你这都该不上，你甭管了，我有主意。带上胡子，抓起把鞭来，到了上场门那儿，嘿。叫起来了、 嗯、 他这么一叫，打鼓老一听又愣了，我这又是谁上啊？这个 叫谁出来的？ 叫就得打呀， 打吧， 这戏够乱的啊，没打过这戏。 哎， 紧急忙出来，到那儿还得唱了几句。 怎么唱呢？ 江山上来行行刚，为何金子居一堂，无气不活心，二堂上压在你管教金子一民的王，可恼啊，可我恨。严嵩一想啊，这戏是够乱的。那曹子跟我这喝了半天酒，他又干嘛上来的？ 就带我出来了。 就带你出来，台下观众更愣了。 是啊， 哎，这又怎么回事？这个你走散不是下去了吗？ 刚才烟火棍吗？ 让严大鹏给砸下了，他上来干嘛呢？这骂戏这是。哦，二哥你不知道， 对，小镇这么说，他让严大鹏打完了，他找严嵩讲理来了。 找严嵩讲理？ 你不知道严嵩跟杨白鹏有关系？ 什么关系啊？ 严嵩是杨白鹏的干老三，你知道吗？ 还不上 让他给出气。这就不是那么回事，咱看着到底乱的是嘛份上去，不知道怎么办呢。 是啊， 这玩意儿严嵩一想，这玩意儿我这没法钻的这锅呀，拿手这么一指他，恩师夫人大胆，把一次放一次。 嗯， 问乔三 啊， 乔三一想，我告诉你我是谁呀、啊？ 怎么说的？ 焦赞焦二爷把我了喂，还听说乔三。银匣请儿拿下。 那就拿吧。 拿不了。 怎么拿不了？ 银匣不敢过去。 为什么呀？ 小花脸打不过大花脸呢。 对呀、啊、 这么个功夫曹操看出来了、 哦、 啊，任兄弟吗？救恩之民交赞交二爷好酒贪杯。嗯，交二爷休得动怒，请来用酒，请来用酒。 用酒啥？ 银匣砍球砍球。严霞一想，我伺候得着吗？他这一端过这杯酒来，焦赞一想，这锅 怎么着 他要喝， 那喝着呢， 他一喝更乱。 就是啊， 这出戏唱天亮也完不了啊。后台管事更急了 啊， 心里说千万你可别喝呀、 哎、 你这喝更没完了。 就是啊， 把台帘冲他比划， 这什么意思？ 那意思千万可别喝，啊， 好像 你得打呀。 哎， 他一想，对呀、啊、我再喝就没完了。哪有心肠鱼儿咱们喝酒苦恼啊，苦恨。严霞端着杯酒过来了，焦二爷羞得动怒，我有一言你且听了。 他要说什么呀？ 严霞身来永不通，遇见一台糊涂虫。我尝了40多年戏，没见过你的焦赞打严嵩。 是没见过。 被焦赞给问住了。结果哎呀，满嘴的胡说八道，滚撩下去，装一脚被严霞给踹下了， 就关上了。 哼，牙对曹操曹文字，名为汉相，实为汉的子，老儿尹松搅乱大明金山，哪里容得休走看我边。 哎， 这一边下去了，